资治通鉴卷第275，后唐纪四。明宗圣德和武亲孝皇帝上之下。天成元年夏四月丁亥朔，严办将发，纪兵阵于宣仁门外，步兵阵于五凤门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穆王存义已死，与奉之以作乱，率所部兵自营中路任大呼，与黄甲两军攻兴教门。地方时闻变，率诸王及禁卫纪兵击之，逐乱兵出门。时番汉马步使朱守殷将纪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与同击贼。守殷不至，引兵弃于北邙茂林之下。乱兵焚兴教门，援城而入，近臣宿将皆饰甲前遁。独散元都指挥使李彦卿及宿卫军校何福晋、王全斌等十余人力战，俄而地为刘石所中。英方人善有伏地自门楼下至将霄殿五下抽食，渴闷求水，皇后不自省事，遣患者进涝，须臾地卒。李彦卿等痛哭而去，左右皆散。善有连五下乐器赴地尸而焚之。彦卿存审之子，福晋全斌皆太原人也。刘后囊金宝系马鞍，与身亡存卧及李少荣引700骑焚嘉庆殿，自狮子门出走。通王存阙、雅王存纪奔南山，宫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宫，选宫人30余人，各令自取乐器珍玩，纳于其家。于是诸军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英子谷，闻之痛哭，谓诸将曰：“主上素得世心，正为群小避祸至此，今吾将安归乎？”戊子，朱守殷遣使持白嗣源，以京城大乱，诸军焚掠不已，远急来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阳，止于私地，尽焚掠，使庄宗谷于灰烬之中而殡之。嗣源之入夜也，前指指挥使平遥侯毅脱身归洛阳，庄宗抚之流涕，至是亦自负请罪。嗣源曰：“尔为臣尽节，有何罪也？”使复其职。嗣源谓朱守殷曰：“公善循教，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宫，宫己尤以丰备。吾似山陵璧，社稷有奉，则归藩为国家汉御北方耳。”是日，窦卢阁率百官上兼劝进，嗣源面谕之曰：“吾奉诏讨贼，不幸不屈叛散，欲入朝自诉，又为少荣所隔，披昌至此，吾本无他心，诸君拒而渐推，殊非相惜，远勿言也。 阁等故请，四元不许。李少荣欲奔河中救永王存霸，从兵稍散，更寅至平陆，止于数计，为人所执，折卒送洛阳。存霸亦率众千人弃阵奔晋阳。辛卯，魏王季吉至兴平，闻洛阳乱，复引兵而西，谋保据凤翔。向延嗣至凤翔，以庄宗之命诛李少琛。初，庄宗命吕正二内养在晋阳，以兼兵，以兼仓库，自留守张县以下皆承应不暇。及邺都有变，又命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彦超，彦卿之兄也。庄宗既卒，推官河间张昭远劝张宪奉表劝进，宪曰：“吾以书生子布衣至服金子，皆处先帝之恩，岂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远泣曰：“此古人之事，功能行之，忠义不朽矣。”有李存昭者，庄宗之近属，自洛阳奔晋阳，脚传庄宗之命，因与二内养谋杀县及彦超，据晋阳据守。彦超知之，密告县，欲先屠之。县曰：“仆受先帝厚恩，不忍为此。殉义而不免于祸，乃天也。”彦超谋未决，人臣夜，军士共杀二内养及存沼于崖城，因大略达旦。现闻变，出奔新州，毁四元遗书志。彦超号令士卒，城中使安，遂全知太原军府。百官三监请四元监国，四元乃许之。甲午，入居兴圣宫，始受百官班见，下令称教，百官称之曰殿下。庄宗后宫存者有千余人，宣徽时选其美少者数百，献于监国。监国曰：“昔用此为。”对曰：“宫中执掌不可缺也。”监国曰：“宫中执掌宜安故事，此备安之。”乃昔用老旧之人补之，其少年者皆出归其亲戚，无亲戚者任其所事。蜀中所送工人亦准此。以为以中门使安仲会为枢密使，镇州别驾张延朗为副使。延朗开封人也，世良为租庸吏，性纤巧，善事权贵，以女弃仲会之子，故仲会引之。监国令所在访求诸王，通王存阙、雅王存迹匿民间，或密告安仲会。仲会与李少贞谋曰：“今殿下即监国典丧，诸王以早为之所，以依人心。殿下姓辞，不可以闻。”乃密遣人就田舍杀之。后月余，监国乃闻之，窃责众会， 伤息久之。刘皇后与身亡存卧奔晋阳，再到与存卧私通。存卧至晋阳，李彦超不纳，走至封谷为其下所杀。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晋阳，从兵逃散俱尽。存霸削发，僧服业李彦超愿为山僧，幸垂庇护。军士争欲杀之，彦超曰：六相公来，当奏取禁止。军士不听，杀之于府门之碑下。刘皇后违逆于晋阳，监国使人就杀之。薛王存礼及庄宗幼子季松、季童、季禅、季尧遭乱，皆不知所终。唯雍王存美以病风偏枯得免，居于晋阳。徐温、高季兴闻庄宗遇事，义重言可求梁镇。梁镇见前灵州判官桂平孙光宪于季兴，使掌书记。季兴大致战舰与公楚，光宪见曰：荆南乱离之后，赖公休息市民，时有生意，若又与楚国交恶，他国成无之弊，良可忧也。季兴乃止。戊戌，李少荣至洛阳，监国责之曰：吾何负于尔，而杀吾儿？少荣瞋目直视曰：先帝何负于尔？遂斩之，复其姓名曰袁行钦。监国恐征蜀军还为变，以石敬瑭为陕州留后，己亥以李从珂为河中留后。枢密使张居翰起归田里，许之。李少贞屡见孔寻之才，庚子以寻为枢密副使，李少红请复姓马。监国下教属租庸使孔谦奸佞侵克穷困军民之罪而斩之，凡谦所立苛练之法皆罢之。因废租庸使及内勾使，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为宰相一人专判。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魏王季吉自兴平退至武功，患者李从袭曰：祸福未可知，退不如进，请王及东行以救内难。季吉从之，还至渭水，全西都留守张坚以断浮梁，寻水浮渡，是日至渭南，复心吕之柔等皆已篡逆。从袭谓季吉曰：时势已去，王已自屠。季吉徘徊流涕，乃自伏于床，命仆夫李环亦杀之。人员待将其众而东，监国命石敬瑭为辅之，军士皆无一言。先是，监国命所亲李冲为化州都监，应接西施。冲善逼化州节度使史彦荣入朝，同州节度使李存敬过化州， 冲杀之，并屠其家。又杀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晏荣弃宿于安仲会，仲会遣晏荣还镇，赵冲归朝。自监国入洛，内外机事皆决于李少贞。少贞善收威胜节度使李少卿、太子少保李少冲下狱，欲杀之。安仲会谓少贞曰：“温断罪恶皆在梁朝，今殿下心平内难，济安万国，岂专为公报仇也？”少贞由是稍举。辛丑，监国教李少冲、少卿复姓名为温涛、段宁，并放归田里。人吟以孔循为枢密使，有司议即位礼，李少贞、孔循以为唐运已尽，宜自建国号。监国问左右何谓国号，对曰：“先帝赐姓于唐，为唐复仇，即昭宗后，故称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称唐耳。”监国曰：“吾年十三是献祖，献祖已无宗属，是无有子。又是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经纶攻战未尝不遇。武皇之基业则吾之基业也，先帝之天下则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异国乎？令执政更易。”吏部尚书李琦曰：“若改国号，则先帝遂为路人，子公安所托乎？不为殿下望三世旧君，吾曹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计多矣，宜用四子旧前即位之礼。”众从之。丙午，监国自兴圣宫赴西宫，扶斩崔于旧前即位，百官缟素，继而扶衮冕受册，百官即服称贺。戊申，敕中外之臣无得献鹰犬齐丸之类。有司合奏太原尹张宪伪成之罪，庚戌赐宪死。人员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明宗未抚之，各令还营。贾银大赦改元，梁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英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于任从所事。主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分遣诸军就食进击，以省馈运。除夏秋税省号，节度防御等使正治端午降诞四节听供奉，无得练百姓，次时以下不得供奉。选人先遭涂毁文书者，令三权指除诈伪，余复旧归。五月丙辰朔，以太子宾客郑觉、工部尚书任元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仍判三司。元忧功如家，减拔贤俊，杜绝侥幸，积年之间 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原每以天下为己任，由是安众会继之。武宁节度使李少贞，中武节度使李少琼，贝州刺史李少英，齐州防御使李少乾，河阳节度使李少奇，明州刺史李少能，各请复旧姓名，为霍彦威、常从简、房之温、王彦球、夏鲁奇、米君立、许之。从简，陈州人也。彦球本王氏子，续于杜氏，故请复姓王。丁巳，出令百官正衙长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宦官数百人窜逆山林，或落发为僧，指晋阳者七十余人，召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从温帝之侄也。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泉有功于晋阳，仍须以金泉为镇武节度使，同平章事。丙寅，赵在礼请帝幸邺都。戊辰，以在礼为义城节度使，此以军情未听，不复镇。李彦超入朝，帝曰：“河东无虞，尔之利也。”庚午，以为建雄留后。甲戌，加王延汉同平章事。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众会读之，众会亦不能尽通，乃奏称：“臣徒以忠实之心示陛下，得典书机，今事粗能晓之，至于古事，非臣所及。愿访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至端明殿学士。乙亥，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丙子，听郭崇韬归葬，复朱友谦官爵。两家获财田宅，前即墨者皆归之。戊寅，以安众会领山南东道节度使。众会以襄阳要地，不可伐帅，无疑兼领，故辞，许之。诏发汴州控贺指挥使张建等三千人戍瓦桥。六月丁酉，出城复还，作乱，焚掠方士，杀权知州，推官高替，比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为帅。彦饶曰：“汝欲吾为帅，当用吾命，禁止焚掠。”众从之。己亥旦，彦饶伏甲于市，诸将入贺。彦饶曰：“前日倡乱者数人而已。”遂执张建等四人斩之。其党张沈琼率众大造于建国门，彦饶勒兵击之，尽诛其众四百人，均州始定。即日以均州市迭节度推官韦衍权之，俱以状文。庚子，诏以枢密使孔循之汴州，收为乱者三千家，悉诛之。彦饶 燕超之地也。蜀百官至洛阳。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权曰：国王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足。以平章事王凯等为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马，亦有复归蜀者。辛丑，华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纵火作乱，攻魏博戍兵三指挥，逐出之。以四赤朕二名，但不连称，皆无所避。戊申，假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侍中。李继衍至华州，闻洛中乱，复归凤翔，帝谓之诸柴仲后。高季兴表求夔中万三州为蜀郡，诏许之。安仲会世恩骄横，殿指马延误冲前岛，斩之于马前。御史大夫李琦以闻。秋七月，仲会白帝下诏，称延凌突重臣，戒狱中外。于可洪与魏博戍将互相奏云作乱，抵前使暗宴得时，心有斩可洪于都市，其首谋华州左重牙全营族诛，助乱者右重牙两长剑剑平将校百人亦族诛。人参出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转队奏事。契丹主攻渤海，拔其扶余城，更命曰东丹国，命其长子突遇镇东丹，号仁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楼，号元帅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闻庄宗为乱兵所害，痛哭曰：我朝定而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国往，至吾而及此，苦不已。鲁言朝定由华言朋友也。又谓坤曰：今天子闻洛阳有急，何不救？对曰：地远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未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汉儿喜事说，无多谈。突遇侍侧曰：牵牛以西人之田而夺之牛，可乎？坤曰：中国无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由天皇王出有国，岂强取之乎？契丹主曰：理当然。又曰：闻吾儿专好声色游田，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往矣。又曰：吾儿与我虽是旧，然屡与我战争，于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休号。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契丹主怒，求之。荀彧复召之曰：河北恐难得， 得镇定幽州亦可也。即执笔促令为状，昆不可，欲杀之。韩延辉见，乃复求之。丙子，葬光圣神敏孝皇帝于雍陵，庙号庄宗。丁丑，镇州留后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刘殷照不受待，谋作乱，以讨秦之。己卯，至张国军于应州。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窦卢阁为月奏事地前，或使礼貌不进宫，百官奉钱皆折孤，而阁父子独受食钱。百官自五月起，而阁父子自正月起，由是众论沸腾。月以孙为子，奏官，授选人王参录，除进官。中旨以库部郎中萧西府为谏议大夫，隔月复奏，西府恨之，上书言：隔月不忠前朝，阿谀取荣，因诬隔强夺民田，纵田客杀人，越夺林家井，取粟藏物。至贬阁陈州刺史，越叙州刺史。庚辰，赐西府金帛，擢为散骑常侍。辛巳，契丹主阿保机卒于扶余城，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南至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孝我。又及其夫弃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以往见之，遂杀之。癸未，再贬窦卢阁废州司户，为越宜州司户。甲申，阁留灵州，越留河州。孟知祥因有巨鼠之志，越库中得铠甲200,000，至左右牙等兵16营，凡16,000人，营于牙城内外。八月已有朔，日有食之。丁亥，契丹数律后使少子安瑞少君守东丹，与长子突遇奉契丹主之丧，将其众发扶余城。初，郭崇韬以蜀骑兵分左右萧卫等6营，凡3,000人，步兵分左右宁远等20营，凡24,000人。庚寅，孟知祥增至左右冲山等6营，凡6,000人，营于罗城内外。又至义宁等20营，凡16,000人。分戍管内州县旧时，又至左右牢城4营，凡4,000人，分戍成都境内。王公衍既杀杨希望，欲邀节钺，杨言伏袭为至延吉，军府重情不愿其还。袭还至齐州，公衍拒之，袭不敢前。公衍又令将士上表请己为帅，召除登州刺史。公衍不识之官，托云军情所留。帝乃喜天平节度使霍彦威 为平卢节度使，聚兵淄州，以图攻取。公衍惧，以谓使之官。丁酉，燕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阻挡西斩之。知使北海韩书寺遇焉，其子西在将奔吴，密告其友汝阴进士李谷，谷送至正阳，痛饮而别。西在谓谷曰：“吾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谷笑曰：“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吾如囊中物耳。”庚子，幽州言契丹寇边，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御之。九月壬戌，孟知祥至左右飞赵兵六营，凡6000人，分戍滨江诸州，习水战以备魁峡。癸酉，卢龙节度使李少斌请复姓赵，从之，仍赐名德军。德军养子延寿，赏帝女兴平公主，故德军尤蒙宠任。延寿本修令刘抗之子也。加楚王殷守尚书令。契丹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楼，命与突遇据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无皆爱之，莫之所立。汝曹则可立者，执其佩。”酋长知其意，征执德光佩，欢悦曰：“愿是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为？”遂立之为天皇王。突遇运率数百骑欲奔唐，为罗哲所扼，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天皇王尊数律后为太后，国事皆绝焉。太后复纳其职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事与母前应对或不称职，母扬眉视之，则惧而趋避，非父赵不敢见也。以韩延辉为正事令，听姚坤复归命，遣其臣阿斯莫古馁来告哀。壬午，赐李继衍名从衍。冬十月甲申朔，初次文武官春冬衣。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交银残暴，己丑，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至百官，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群下称之曰殿下，设境内追尊其父沈之曰昭武王。靖难节度使毛章交谏不法，训卒善兵，有跋扈之志。赵以颍州团练使李成约为节度副使以察之。人臣喜章为昭义节度使，章欲不奉诏。成约与观察判官长安边狱从容睡狱，久之乃肯受待。庚子，幽州奏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来奔。初，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 简见时睡之，以逸待之后无复闲怨。闻尽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率其众十余万，车仗八千乘来奔。初，魏王季吉、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蜀犒赏钱500万民，听以金银增薄充，昼夜督责，有自杀者，几军之余由200万民。至是，人员判三司，知成都富饶，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继良为孟之祥官告国信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贾臣继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语。之祥曰：“府库他人所据，疏之可也。州县租税以善镇兵10万，绝不可得。”季良但发库物，不敢复言置至转运直事矣。安仲会以知祥及东川节度使董章皆具险要拥强兵，恐久而难治。有知祥乃庄宗晋阴，阴欲屠之。客省使四州防御使李延自请为西川监军，必能治之祥。即有以延为西川都监，文司使太原朱鸿昭为东川副使。李延母贤明谓延曰：“汝前起灭蜀之谋，今日再往，必以死报蜀人矣。”就至，吏部己告身，先择其人属朱椒陵轴县。丧乱以来，贫者但受赤牒，多不取告身。11月甲戌，吏部侍郎刘越上言，告身有褒贬训诫之词，岂可使其人出不知堵？赤文班成郎己见五班大将军以上，一次告身。其后执政议，以为朱椒陵轴绝费无多，朝廷授以官禄，何惜小费？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输钱，皆赐告身。当世时，所除正员官之外，其余世贤贴号只以宠积军中将校而已，即长兴以后所除尽多，乃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虚吏，皆得银青阶及县官，遂赐告身以万数矣。闽王严汉灭弃兄弟，席位才逾越，出其弟严君为泉州刺史。严汉多娶民女以充后庭，采择不已。严君上书极谏，严汉怒，由是有隙。父沈之养子严廪为建州刺史。严汉与书使之采择，严廪复书不逊，亦有隙。12月，严廪、严君合兵袭福州，严廪顺流先至，福州指挥使陈陶率众拒之，兵败，陶自杀。是夜，严廪率壮士100余人取西门，踢城而入，执守门者，发库取兵帐，即寝门。严汉惊逆别事。 辛卯旦，严廪直之，曝其罪恶，且称严汉与其崔氏共事先王，告谕利民，斩于子臣门外。是日，严军至城南，严廪开门纳之，推严军为武威留后。癸巳，以卢文进为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庚子，以皇子从容为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赵继良等运蜀金帛十亿至洛阳，使朝廷方匮乏，赖此以济。是岁，吴越王刘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改元保政，其后复通中国，乃惠而不称。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胆。孟知祥闻李严来兼其军，恶之，或请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简历至绵建营后，会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卒。知祥自言常受密诏许便宜从事。壬戌，以西川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敬周为遂州留后，促之上道。然后表文，言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于言有旧恩，记其拒而自回，乃圣臣甲兵以示之，言不以为意。安仲会以孔循少事恭敬，为其安练故事，知朝事性能，多听其言。窦卢阁为越既得罪，朝廷亦致相，循亦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见郑觉，又见太常卿崔协，人员欲用御史大夫李琦，郑觉素恶其，故循力举之。谓众会曰：“李琦非无文学，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气度者，足以移行多事矣。”他日亦于上前，上问谁可相者，众会以协对。原曰：“众会未悉朝中人物，为人所卖，协虽名家，识字甚少。臣既已不学舔相位，奈何更易以协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辈更审议之。吾在河东时，见冯书记多才博学，与物无境，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依，拂衣径去，曰：“天下事，一则人缘，二则人缘，缘何者？使崔协暴死则已，不死会须相之。”因称疾不朝者数日，上使众会遇之，方入。众会思谓元曰：“今方乏人，协且备元可乎？”元曰：“明公舍李琦而向崔协，是由舍苏和之丸而取截枪之转也。”寻与众会共事，日短其而欲邪。癸亥，竟以端明学士冯道及崔协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邪，宾之曾孙也。戊辰，王延龄还建州，王延君送之。将别，谓延君曰：“善守先人基业，勿反老兄在下。”延君训谢甚恭，而色变。庚午，出令天下掌吏，每旬亲引律细求。孟之祥礼遇李延甚厚。一日夜之祥，之祥谓曰：“公前奉使王延，归而请兵伐蜀，庄宗用公言，遂至两国俱亡。今公复来，蜀人惧矣，且天下皆废监军，公独来兼无君，何也？”言惶不求哀。知祥曰：“众怒不可遏也。”遂依下斩之。又召左厢马步都虞后丁之俊，之俊大惧。知祥指言师谓曰：“昔言奉使，汝为之父，然则故人也，为我义之。”因诬奏，言诈宣口斥，云待臣复阙，有善许将士忧赏，臣者以诛之。内八座使杨令之以示入蜀，至鹿头关，闻言死，奔还。朱鸿昭在东川闻之，亦惧，谋归洛。会有军事，董璋使之入奏。鸿昭委辞，然后行，由是得免。癸酉，以皇子从后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容闻之，不悦。己卯，假枢密使安仲会兼侍中，孔寻同平章事。吴马军都指挥使柴在用荣福入朝，御史谈之，在用事功不服。侍中徐之告扬于便殿务通起居，退而自和。吴王忧召不问，之告故请夺一月俸，由是中外肃然。契丹改元天显，葬其主阿保机于木叶山。述律太后左右有结侠者，后者谓曰：“为我打语于先帝，至木所则杀之，前后所杀以白鼠。”最后平州人召司温当往，司温不行，后曰：“汝是先帝常亲近，何谓不行？”对曰：“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忌之。”后曰：“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也，故四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亡耳。”乃断一万，令至墓中。司温亦得免。帝以冀州刺史乌镇三将兵运粮入幽州。二月戊子，以镇为河北道副招讨，领宁国节度使，屯卢台军。待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房之温归兖州。庚寅，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丙申，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卒诛之。 高季兴既得三州，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不许。即夔州刺史潘抗罢官，季兴则遣兵突入州城，杀数兵而拒之。朝廷除奉圣指挥使西方业为刺史，不受，又遣兵袭福州，不克。魏王既急，遣押牙韩拱等部送属真货金帛400,000，扶江而下。季兴杀拱等于峡口，尽掠取之。朝廷截之，对曰：拱等周行下峡，舍数千里，欲知覆逆之故，自宜暗问水神。帝怒，人吟，至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中武节度使夏鲁齐为副招讨使，将部骑40,000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章充东南面招讨使。新夔州刺史西方业复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三月甲寅，以李靖州为武信留后。丙辰，出至监牧，凡西国马。初，庄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王也，黄甫辉张破败之乱亦由之。赵在礼之喜华州，不知官，以实为其下所至。在礼欲自谋脱祸，因遣复心亦却求一阵。帝乃谓之除黄甫辉陈州刺史，赵进贝州刺史，喜在礼为恒海节度使，以皇子从容镇邺都，命勋徽北院使范延光将兵送之，且置至邺都军事，乃出奉节等九指挥3500人，使军校龙志布之，属卢台军以备契丹，不及铠仗，但系置于长杆以别队伍，由是皆俯首而去。中途闻孟之祥杀李严，军中急急，已有讹言。既至，会朝廷不赐着乌镇为副招讨使，讹言亦甚。房之温愿朕骤来待己，朕至未交印。人参、朕召之温及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泊于东寨。之温又龙志所部兵杀阵于席上，其众造于营外。安审通脱身走，夺州济河，将济兵按甲不动。知温恐事不济，亦上马出门。甲士揽其佩曰：公当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温待之曰：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独有步兵，何能及事？遂跃马登州济河，与沈通合谋击乱兵，乱兵遂难行。济兵徐种其后，不武甚整，乱者相顾失色，列聚消行，疲于荒泽。结招，济兵四合击之，乱兵殆尽，余众复驱故寨。 沈通以焚之。乱兵进退失据，遂溃。其逆于从伯勾腾得免者十五一二。范延光还至祁门，闻卢台乱，发华州兵复如邺都，以备奔逸。帝遣客省使李仁举如西川，传召安玉、孟知祥及吏民，贾诩至成都。刘训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等将水军屯越州，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夏四月庚寅，斥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斥至邺都，合九指挥使之门，取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悉斩之。永济渠谓之变斥。朝廷虽知房之温守乱，欲安反侧，鬼祀假之温兼侍中。先是孟知祥遣衙内指挥使文水五章迎其妻琼花长公主及子人赞于晋阳，即凤翔。李从衍闻知祥杀李严，指之以闻，抵听其归属，丙申至成都。盐铁判官赵继良与孟知祥有旧，知祥奏留继良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继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浩归蜀，知祥以为观察推官。江陵卑师，复职久雨，粮道不济，将士极易。刘训亦寝疾。癸卯，帝遣枢密使孔循往视之，且审攻战之宜。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后王延君为本道节度使、琅琊王。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水高祭兴，祭兴不逊。丙寅，遣使赐湖南行营下衣万袭。丁卯，有遣使赐楚王殷鞍马玉带，赌溃粮于行营，竟不能得。庚午，召刘训等引兵还。楚王殷遣中军使史光宪入贡，抵赐之骏马十、美女二。过江陵，高季兴执光宪而夺之，且请举阵自负于吴。徐温曰：“为国者，当务实效而去虚名。高氏是唐久矣，洛阳去江陵不远，唐人不计袭之甚易。我以周师速留救之甚难。”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无愧乎？乃受其贡物，辞其称臣，听其自负于唐。人缘性刚直，且是与地有旧，勇于敢为，权性多及之。旧制管劝出于户部，安仲会请从内出，与元争于上前，往复硕四，声色俱厉。上退朝，工人问上，是与仲会论事为谁？上曰：“宰相。”工人曰：“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卿大家耳。” 赏誉不悦，卒从众会议。原因求罢三思，诏以枢密承旨孟胡，充三司副使全判。胡魏州人也。六月庚辰，太子詹氏温年，请立太子。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人员罢守太子少保。己丑，以勋徽北院使张延朗判三司。壬辰，贬刘训为潭州刺史。丙申，封楚王殷为楚国王。西方业拜荆南水军于峡中，复取夔中万三州。